断承受所有的痛，就让你伤害着我。你失了双眸，看不见你的轮廓，赤裸的心却无处躲。听见花落，有谁泪落？这一生注定受苦。 我的。